祈祷，享受着忧郁，翻来又覆去，眼中全部都是你，静静的翅膀，内心尘封依旧的 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。

尽意精日，小小薄荷花，说不尽意温柔，似水流月下。清风拂动西花开，开得清雅似轻纱，朵朵飘白吐芬芳，那天吹到我的家。像于南国土地，小小百合花，长在我心头，每天能对话。 追暮色中的晚霞。